宇文周的手不快，但是脑子很快，很多情况他都在瞬间判断清楚。术士职业他也同样熟得不能再熟，虽然迎风布阵这角色因为比赛资料较少，所以情报并不太透彻，但是像施法速度、施法距离这些东西有一场比赛中有表现就足够了解，再之后角色就算进步，这些属性总也该往上加而不是往下降的。根据这些已知的情报，宇文周此时瞬间做出决断，他来不及了。他甚至更进一步地看出这是一个特别针对他和索克萨尔的打法，换是另外一位术士选手，魏琛此时或许都不会得手，但偏偏是他，偏偏是索克萨尔。选手的特点、角色的属性都被完全摸透，这几个瞬间完全就是为对付宇文周和索克萨尔量身定做的，所做的一切并没有浪费，大招死亡之门就这样给放了出来。九秒后局面会有什么改变？宇文周之前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现在他知道了，不需要九秒后，只是现在一个死亡之门，他的状况恐怕就要非常狼狈了。远端的迎风布阵吟唱已到末端，死亡之手汇集着咒术能量，闪耀的光芒背后，宇文周可以看到迎风布阵的那张脸，这正是他记忆中的那张脸，尚且年轻的他们蓝宇的初代队长魏琛，而如此已过30的魏琛脸上可是多了不少岁月的痕迹。宇文周就这样默默地望着，好像放弃了般的没有任何行动。魏琛一怔，但是死亡之门此时已经召唤完毕，门内黑线窜出，立即朝着范围内的索克萨尔缠去，直至此刻宇文周却还是没有任何操作。是的，完全没有。黑迹缠上索克萨尔拖入死亡之门，这过程当中索克萨尔一点反抗都没有，再然后死亡之门对索克萨尔的攻击结束了。 靠！ 魏琛忍不住嘴里骂了一句，这就是宇文周的冷静了，清晰地判断出来了一切，他清楚自己的手速不足以应付死亡之门，外加一旁虎视眈眈的魏琛，所以干脆不做任何周旋，就这样干干脆脆地让这记大招命中，15%的生命换来了迎风布阵攻势的结束。是的，结束了。魏琛自诩很清楚宇文周的风格，却也没料到这个一贯稳健的家伙居然采用这种仿佛围棋中弃子争先的战术，他所准备的后招中完全没有应对这种局面的思路。死亡之门成功放出了，但结束得太快，结束得让魏琛反而仓促了起来。切割术，魏琛只能本能般地放出了个瞬发法术出去，想继续维持自己的攻势，但是死亡之门这么快就没了，让他心里着实有点空落落的。切割术吗？宇文周看着迎风布阵的出手，轻轻松松闪过了这一击，他清楚魏琛此时的意外，因为这本就是他有意营造的。他看出魏琛对他和索克萨尔的了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基于他风格的判断和决策肯定都已在对方的料算当中，所以这种时候必须要走一条自己平时不会走的路。于是宇文周就这样做了，他用反常规的举动瞬间打破了魏琛对他深度了解下的常规判断，这当中的斗法甚至连高手都不一定能看得出。魏琛对宇文周和索克萨尔的熟悉，只有宇文周自己能深深地感受到，刚才那个死亡之门真的是把他逼到别无选择的境地了。即使他做出了出乎魏琛意料的举动，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没能逃脱这个死亡之门。索克萨尔受到了15%的伤害，这个死亡之门确实将他逼入了绝境，只是他用令人意外的方式迅速从这绝境中爬了出来。他打乱了魏琛的节奏，可是接下来呢？望着这个完全了解自己的对手，宇文周 也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燃烧箭矢，宇文周看到迎风布阵又搓起了这么一个技能，这也是一个术士的低阶技能，虽要吟唱，但对于他们这些高端配置的职业角色，吟唱真的就是瞬息间的事儿。迎风布阵的手杖只是略略一舞，这枚燃烧箭矢就已经成型，黑色的火焰燃烧成一个支箭的形状，迎风布阵手杖一抖，燃烧箭矢已经飞来。但是距离到底还是有点远了吧。宇文周躲得并不困难，比起枪手，无论元素法师还是术士，他们的法术在飞行速度上都要远逊于子弹，这等距离的法术攻击对于职业级别来说压迫性可就有些不足了。但是再晃出了这个技能后，魏琛就再也不再理会宇文周和索克萨尔了。迎风布阵突然转身，死亡之手指向了流云。卢汉文的流云已经脱困，从六星光牢室冲出，迫不及待就杀向了迎风布阵，却不料迎风布阵突然一转身就指向了他。死亡之手上咒术光芒闪现，卢汉文连忙就让流云朝旁一躲，结果那黑光却正是朝着他躲的这方向飞了过来。好一个卢汉文，自投罗网，却还是有反应和操作去应对。流云不停歇地再次朝旁一窜，那团黑光就这么缠了个空。魏琛很无奈，对付这个年轻的小子，他和对付宇文周可就不是一回事了。他此时很遗憾，死亡之门因为攻击结束已经收起，如果宇文周能和死亡之门多周旋一下的话，此时对卢汉文的流云正好也是一种威胁。宇文周壮士断腕般的举动确实是打乱了魏琛的全盘计划，一对二控制了卢汉文9秒，然后让宇文周吃了一个大招。说实话，这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实现的了，换是任何一位选手来说，未必能打出比魏琛更漂亮的9秒。但是他不甘心，他的计划原本可不止9秒。 汉文，去那边。 宇文周看到卢汉文脱身，立即在频道里消息着。新老两代术士对决，这是一个观众喜闻乐见的话题，但是选手可没义务配合，他们是在打比赛，而不是在演节目。宇文周此时主动支开卢汉文，也绝不是为了配合话题进行演出，只是因为魏琛的意图似乎是一拖二，显然不知他的目的指向是什么。但是让他无法实现，这总归是对星星安排的破坏。黄少天他们那边正在仰仗治疗进行施压，正需要强大的攻击手，这个职责卢汉文比他更适合，所以他让卢汉文支援那边，而他和魏琛继续纠缠，只是一个很寻常很合理的战术决定。而魏琛果然对此并不支持。 小鬼哪跑， 看到流云抽身想走，魏琛却不肯罢休。但是喊喊罢了，宇文周又怎会不对卢汉文做出掩护？一个燃烧箭矢，刚刚魏琛用过的技能，宇文周这很快就还回来了。魏琛想阻拦流云转走，那也不能是让迎风布阵上去肉搏呀，当然还是要靠施法。结果索克萨尔的燃烧箭矢恰到好处的飞来，让迎风布阵顿时没有办法吟唱。结果就见迎风布阵居然真的迈步追了上去，一边移动躲开了这枚燃烧箭矢，一边挥手就扔出了一样东西。噗，紫烟瞬间扩散，极影分身之后，迎风布阵又一次施展了一个忍者的低阶技能忍具烟狱。迎风布阵和流云的身形迅速被吞没了，卢汉文的反应倒也机敏，瞬间剑光在烟雾中亮起，护身的同时让流云继续前进。混乱之余，宇文周也让索克萨尔开始了大型吟唱，他一时间也没办法锁定迎风布阵的位置，但是若迎风布阵不来阻止他出手，执意对着流云吟唱咒术的话，接下来他可就没时间逃出混乱之余的笼罩了。结果烟狱当中，流云的重剑剑锋霍霍，看起来所向披靡。噗， 烟雨中似有絮花飞起，迎风布阵终于还是被砍到，但是紧跟着就听啪一声响，剑光还在，但是却不再继续向前移动了。这是陷阱扣。宇文周虽没看到，却也猜出了个大概。魏琛拼着挨了一剑，却终于是让迎风布阵布下了一个盗贼技能陷阱扣，终于还是暂缓住了流云的趋势。可是此时混乱之雨已经淅淅沥沥地落下，中箭的迎风布阵看起来已经来不及从烟狱里躲出。 魏琛真是很努力啊！ 潘林有些动容，很是遗憾地感慨着。魏琛打得并不好看，对流云千方百计的牵制都透着一股子狼狈，又是绕着石头转圈，又是被人砍得滚到一边趁机下套，再到现在挺着剑伤在烟狱掩护下抢下了这么一个陷阱扣。魏琛很不容易，他一直在苦苦支撑，任谁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和卢汉文正面较劲的话，他十有八九会落败，但他就是用这样层出不穷的小手段，努力将卢汉文和宇文周拖在了这里。但是他的努力终将因为这场混乱之雨画下终结。流云还不能动，但是宇文周已经准备让索克萨尔过来继续控制迎风布阵了。他操作索克萨尔迈步向前，结果索克萨尔却朝左翻了个跟头。 宇文周在干嘛？ 所有人愣住，这翻滚毫无道理啊，他注意到什么未知的威胁了？观众们有上帝视角都没有发现。宇文周的反应却远比他们这些拥有上帝视角的观众们更快更准确。混乱了，宇文周吃惊地看着索克萨尔的状态，跟着就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魔镜，是魔镜，术士技能魔镜反弹所有法术攻击效果。烟狱当中迎风布阵不只是给流云设下了一个陷阱扣，更藏了一面魔镜等着索克萨尔的法术落下。